一月十一号星期二，骚动音乐 ，Hello。 咁预告今日六点钟嘅嘉宾咧，名字叫杨海晴 Phoenix 嘅， 系呢个特别啊，我觉得大家都值得去留意一下，因为点解咁讲咧？就系、是、平时我哋去做好多嘅访问，都系一啲出道嘅歌手咁样啦。咁但系今日我哋呢位嘅嘉宾咧，佢都。啱啱出咗去第一张嘅自己个人嘅专辑，但佢系一个本身佢系一个职业系 demo 歌手嚟嘅，所以我哋嘅访问今次都讲好多关于 好多嘢问啊，我哋 我觉得系好得意嘅，喺因为你好少会接触唱 demo 嘅人啊嘛，其实个世界又好似好唔同咁样样。 系啦，咁一阵间可以大家听到，咁因为 demo 歌手，咁佢哋即系佢有自己嘅作品咁样，可以听一下啦，咁样。今日咧想讲嘅呢个题咧，一开始啊就系、是、啊，如果呢个世界剩翻最后一分钟， 系 就会世界末日啦。 系 你会打俾边个？想同佢讲啲咩咧？ 唔系啊，我重点系觉得咧，当世界剩翻最后一分钟咧， 一切都唔重要啦。 应该系你打唔通电话，即系应该会系爆线爆到咧，你知噶啦，即系你睇嗰啲灾难片都系咁噶嘛。一有啲大事情发生嘅时候咧，啲电话系点打都打唔通。 唔好话大事情啦，我平时好少喺一啲比较多人嘅时候搭公共交通工具。头先四点零钟搭地铁，我先发现我电话收得咁差噶。 你唔系嗱呢一个又好睇你系咩区份同咩台噶。 我知道啊，我就平时都唔觉咯，因为唔 系 好多人啊嘛。 系啊系啊， 咁你搭地铁冇乜嘢噶。到今日多翻人少四点几开始啲人出出入入啦，咁样咧，好收得好差 啊！但 捞唔到只歌嚟听。 Sorry， 我想插少少题外话，你讲起呢个话题，就系话说咧，即系讲于关于呢个电话嘅问题咧，即系有趣嘅一件事就系咧，有个朋友咁样啦，咁佢每日翻工咧都系要出入呢个团工嘅，咁出入团工你都知道嗰个时间几难挨噶啦，系咪？咁正常人都会上下网睇下嘢，咁即系等啲时间过得快啲，咁我闷啦咁。咁嗰个朋友呢用嗰个电话台呢永远去到团工嘅时候就收唔到嘅。咁然后即甚至乎系啦，即系好超级无敌慢啦，但佢已经系用緊嗰啲唔知4G 定系 5G plan 咁样㗎啦。咁跟住然后佢就打去嗰个台度投诉啦。咁我話啊我個台呢已經係咁樣嘅 plan 㗎啦，但我想問一下你哋啲發射站係咪有問題呀、啊、每次我經過呢個團工我都收唔到喎、上唔到網，我連串流平台或者嗰啲影片嘅平台我都睇唔到啊，咁樣。咁跟住對方就好禮貌咁回覆話啊好啦，我幫你睇一睇啦，啊我幫你調校過㗎啦，咁你而家呢出入團工呢就應該會收得返㗎啦，我睇咗而家個速度應該都可以去到4Mbps一秒嘅咁樣。 OK。 咁跟住然後呢去到第二日喎，咁佢又去團工試下啦咁樣。跟住經過咦係喎、好少少啦，唔係好快，但係都叫做勉勉強強上得到網咁樣啦，咁啊 OK 啦係咪，點知一出咗團工就收唔到。 係滿足咗你一樣嘢， 係啦， 到時攞走返你一樣嘢。 所以話呢個上天係公平㗎 ,OK? 咁但係sorry, 今日你講嗰樣嘢係咩話？ 哦，我冇啊！我话如果去到呢个世界得翻最后一分钟，你打边个去讲咩啫嘛？ 哇！ 你有冇谂过呢、這个？即系我唔系呢个问题有啲奇怪嘅。我谂正常人唔会咁谂嘅。 我可能会打1083咯。 然之后 1083问下，系咪1083啊？嗰、个查询电话我唔记得咗。1083啊。其实点解啊？我问，其实点解啊？我想睇下而家个天气报告发生咩事啊？咁样咯。 点解我突然之间咁问呢？系因为我之前去咗一个展览啦，叫做。咁佢里面呢一个细细地嘅，佢有声音有画面有成嘅。咁佢个主题就叫做个名字叫末日亭啦。 啊。 係啦。咁你上面应该可能搵到佢自己有啲朋友自己叫做即係唔使钱免费地搞嘅一件事咁样去 share 呢个 concept 啦。末日亭就是你人生最后一分钟，如果俾你打一个电话，你会想打俾边个同对方讲啲乜嘢呢 ?OK。 咁去到嗰个其实唔系一个好大嘅展览嚟嘅，细细地一个嗰啲叫做 Art Studio 嘅楼上一个角楼仔啦，咁嗰日去到睇。咁亦都同负责嘅嗰个一啲嘅 artist 了解一下玩啲咩咁啦。咁 例佢會有啲咩睇咧？佢會有一個影像出嚟嘅，嗰啲影像就配合翻啲文字。 嗯， 咁個影像可能係真係影住一啲電話亭。其實老實講，今時今日電話亭呢一樣嘢，我哋真係唔會點樣再用噶啦嘛。 入過去啊！而家啲電話亭係咪可以？ 甚至乎啲 得唔得？ 你屋企附近嘅電話亭仲存唔存在住咧？因為我問呢個問題嘅同時，我記得我屋企樓下。可能五分鐘嘅路程係有一個嘅， 大家 好耐冇， 我突然諗唔到喺邊度可以揾到個電話亭啊！喺我自己生活嘅區域附近，我諗唔到啊！直頭係， 係啊， 係真係好耐冇留意。 即係電話亭本身呢個存在已經係踏入緊末日啦。當你個手提電話極度發達，雖然好似頭先嘅狀況， 係 係啦。咁但係 唔係喎？而家啲電話亭係有多個功能嘅喎，即係佢係除咗俾你打電話，即係打電話好老實講啦。講真，有幾多人真係緊急到要個狀況係要喺電話亭度打電話？我真係非常之懷疑啦。 有嘅，我呢啲人咯，冇帶鎖匙，然後電話冇電，但係屋企可能。凌晨翻屋企要叫醒屋企人， 咁你要带住首歌叫《出门四宝歌》啦，锁匙、电话、银包、八达通噶嘛，大佬。咁但系呢一个电话亭而家佢好似系有一个类似系WiFi 咁样嘅发射站嘅功能嘅，即系如果你系某一。即係你喺嗰個電話亭嘅附近係可以享用到佢一啲免費 WiFi 嘅服務，咁變咗嗰個嘅用處可能會唔同咗咯。 有用過呢個功能，佢變一個發射站多啲咯。 冇錯。 咁係啦，咁佢就畫面上面就會影住一啲嘅 mood shot 啦，即係電話亭係咁樣。咁重點就係會有一啲人係佢邊度播住嗰啲 VO 嘅聲咧，就喺度講緊一啲真係改最後一分鐘想講嘅內容啦。同時最好睇咧就係文字啦，因為佢喺埲牆上面咧會貼曬一啲字喺度嘅，嗰啲可能係親手寫或者 print 出嚟，就係一啲唔同嘅朋友佢哋自己投稿，究竟我人生最後一分鐘想打俾邊一個講啲乜嘢咧咁。咁好得意睇咗好多人會揾啲咩人啦，讲啲咩嘅。咁最大路一类咧，就系真系揾自己好爱嘅人，多谢佢， 系啊， 陪伴咗佢啦。 正路啊， 呢个好大路啦。但系同时原来唔系最多嘅。 吓，竟然999， 我唔知道，可能系因为嗰啲你预计都吸引唔到自己啦。 系 最多我发现到令到我好记得嘅咧，就系一啲逝去的感情，或者冇成功一齐嘅人咯。簡單嚟講，可能係一啲層，即係一啲過去咯。 係。 喺你末日嚟到嗰一刻，嗰個人其實你未必同佢一齊倒，或者係啦，或者分開咗冇再一齊啦。 係 曾經一齊過嘅啫。 明 原來好多都係喺裏面，甚至乎你見到有啲文字，你 smell 到咧，佢哋應該係本身有另一半，但係唔能夠一齊。 哇！咁呢個直頭係嗰種人生大遺憾嚟嘅喎，即係仲要係嗰種擺咗喺心入邊一路都冇辦法攞出嚟講嘅人生大遺憾。 嗯， 咁然後哇，這個我覺得幾有趣嘅，因為我覺得有好多人都應該曾經有呢種遺憾，但係我喺度諗緊嗰個問題在於咧，通常你一路隔咁長時間，你都冇同對方聯絡啦，或者係已經冇辦法去聯絡對方嘅時候，你仲有冇佢電話？你嗰一分鐘內你揾唔揾到佢電話嚟打咧個問題，即係尤其可能係一啲我當係本身係情侶咁，最後冇辦法走到最尾啦。咁可能若干年後，突然你發現個世界末日嘅時候，你心入邊發現原來有個位置係俾佢嘅，你想同佢講句對唔住也好，乜都好啦。你嗰下你發現個電話打唔通啦，已經換咗台啦，可能對方已經換咗 number 咁樣，其實就好尷尬喎。 突然之間揾唔到嗰個人，都好多年冇見啊嘛。 咁呢個遺憾就帶到尾噶咯喎。 係啊，但係呢啲嘅你會發現每一個人或者好多人，佢哋心裏邊都埋藏咗呢啲遺憾，係你要俾一個限期佢，逼到去嗰一刻，佢先會思考到呢個人出嚟去揾佢咯。 係 有一啲。即系我都影低咗一啲俾我自己记住咗，你唔知将来会唔会佢成为咗一啲嘅灵感咁样啦。好，同埋嗰啲人写嘅文字令到你觉得好有追看性。咁坦白讲，佢真系有啲可能一张 A4 纸或者半张 A4 纸嘅 size 写，可能都系二三百字，唔系好多。但 二三百字一分钟讲得晒嘅，讲得晒， 差唔多嘅，差唔多。 咁有一個都又係好印象深刻嘅，就係佢最後一分鐘打俾一個人，佢同佢講話，佢中意對方，佢話唔鼓勵唔鼓吹啦，但係佢話佢自己會開始食煙咧，亦都係因為呢一個對象認識咗之後開始嘅、 哦。明白。 係啦，咁但係其實一路以嚟，可能都每次諗起對方咧、嗯，就會即係咁樣叫吸一口啦，食一支煙咁。 即係懶係有少少滄桑咁樣啦，又有少少唔佢自己一個人的浪漫啦喺入邊。 係啦係啦，咁佢就話啊，有時都會覺得好似發夢咁遇到你，其實你咪真實存在嘅咧。咁你透過文字，你知道佢同而家呢個人依家嘅狀態應該係叫做所謂分開咗或者點啦。然后佢最尾埋尾就话我而家应该系我人生第一次，亦都最后一次同你讲我中意你啦咁。 哇！ 即系佢咁样，即系佢前面铺陈呢个人对自己嘅影响系可能染上一个唔系咁好嘅习惯啦。 嗯嗯， 但系亦都即系掹唔走，一怀挂住呢个人，佢就会做呢件事。但系佢最尾嗰个 punch 系我第一次同你讲我中意你，即系原来一个咁重要嘅人去到。人生去到嗰個 moment 佢先會講，咁呢個我係好印象深刻，所以我影低咗記住咗嘅。 點啊？你記住咗就係、是因為你都有個咁嘅對象。 唔係因為佢寫作嘅能力幾好。 哦，我以為係你哦，因為心目中我都有個咁嘅對象，等我抄低你嗰個筆記先，等我第時有咩機會都可以攞翻出嚟用先。 咁我覺得有呢啲幾啟發咯，我只能夠 呢個。是的而且確又真的估不到的，因為我自己都會好第一時間就是想想，那很正常一定是打給家人，就是最重要的家人，可能是、老公老婆或者爹地媽咪這樣都好，那估不到，但是去到最後一分鐘，原來很多人的人性當中原來是想將一些遺憾釋，算是一個釋放來的，我覺得是就是完成了他人生、可能幾十年以嚟都一路冇做過一件事，哦，原來呢個 moment 終於要做啦咁樣樣。 而你知道嗰啲嘢原來一路，即係或者你發現咯，嗰啲嘢一路都喺度、只不過係未有一個契機引導佢出嚟咯。 我覺得如果你早發現到咧，或者早思考到呢個事情，你早啲行動啦。因為學我話齋都係嗰一句啦。到剩翻最尾嗰一分鐘咧，你嗰個電話真係唔會打得通嘅咧，你真係唔會揾到嗰個電話出嚟嘅。 唔理性啊！ 唔係 ，sorry， 我個人 雖然係真的， 我個人係好唔浪漫噶。OK， 嗱，唔知諗即刻答，最後一分鐘你會打俾邊個？ 老婆， 老婆， 係啊， 我第二個啦， 或者阿媽， 係， 我驚阿媽聽緊，因為 你驚老婆聽緊咩？你諗下，聽眾最後一分鐘你會想打俾邊個咧？有时好像阿斌咁讲，有啲电话未必打得通嘅，唔系下下都做到嘅吓。 到了今生，终于将会探索，手牵手又会分手。时光也太有限，爱的小谈，会否伤透走过的刹那停留？一切撕擦过星海，如甜蜜的伤口。天空闪满你面容，银河是否足够？我有多久？也许不久，一眼将会望透尽头。最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甚至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我后悔追忆追过追成甜，就扮在失忆中翻找碎片，回头像收合成美景，抬头上有样眼。就当多一种永久，几困难。流星永远漫游，也都不过，谁会只加今世所有，直到尽头。谁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现。

台上对望，竟已数千万，像彼此那影迷，但是又从未约会，热情聊天后，谁亦从未无赖，一出界会自制二人，甜蜜偏偏不费气力维系。共你月夜未曾越美丽，但是要开了，各奔千里路轨，火花闪过又出世，一齐如宝石，纯正才是名贵。只恋爱太浪费，所以尚有好友做，谁愿意做发妻？谁人又了解这一点灵犀？一双手不知世俗说例，对望未大污秽，然而后想爱谈不礼，唯求在最好一息间停滞。 都大下大下，除了觉得一些场景很熟悉之外，开始对一些人物都觉得很熟悉，为什么好像认识这个人呢？ 寂寞但从未作弊，心已拍好了，谁还舍得再出轨？夜夜月球上对望，没前面天气，无欲无罪无愧，尽量谈抚慰，在我小宇宙，情人赖过客没有位，朋友的爱最好无关系。吻过你，难道会温柔吗？沾世俗雪泥，我眼里你是个天堂，要保卫共情在最终都不可留低，一担心总把两人难会，真心爱埋藏不多才能偷偷 谢凯琪最新派台作品。月台上碰面。后来听到有人讲过话，人也有一个倾向的，去选择伴侣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选择一个跟以前 X 好似的人。 试过雪风的我，太过固执的你，总挑剔对或错，染了抱拥的我，爱上敏感的你，分开更合衬摩，然后令这伤你我再跌倒，流泪是否必经的结果？离别后想找哪个？兜兜转转总拍拖，离开先真正令到拥有是福气。 当不知道你有下过他，再次感激，无非恋爱 如吸口气，

足得使我没有力气开个玩笑。明日会是明是暗，天知晓。游行吻恋时代里，枕边有微笑。世间反转，仍然童年沉睡。得到昂贵梦，可有得到无价的心肝与我笑着童年，枕边与共数数星光。一世言破空，当你转眼来。 Super Moment， 童年的而且确有时候在床上面眼光光瞓天光的时候，会想嘅，点解好似自己经常会看到一些重重复复的画面？可能是因为你人生都是一直重重复复。 今天昨天 人生会重重复复的呢，到底想怎样呢？张曼芝一样。 JNY on the beats， 这块大地跟我去入定，合作合眼似水中长明，天气之中只爱想寂静，以这放松感觉似乏力， 这陌生的新经历，灵魂之内皮肉之内恬静，随着你忘掉一呼一吸过程，潜入深海攀登尽你，然后大声不知不觉飘醒，随意的出窍无人对焦，为城内悲伤的歌谣，游荡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抑郁放开了，在世人渺小如任何事超出你所料，你想名气与钞票，也不如这秒钟来数数心跳，种画面如红楼空涌变覆再翻演，某聚会跟挚友碰着面，散席后竟也要去悼念，来道别还是熟悉的一切，总有天逐渐陌生只好去纪念，如共窗外如昙花爱一现，期望你忘掉东歪西倒过程，原来欣赏清幽小径，明白美景通通不过倒影，随意的出窍 Deja Vu 呢，其实有一个好得意嘅讲法㗎。有人话 Deja Vu 就係你个灵魂穿越咗去未来，然后睇到未来发生嘅事情。有 JNY Beats featuring 林家谦灵魂出窍练习曲。 不呼吸多少丢失全职的冤屈，攀过一级，再高一级，天天都追逼我，终于沾湿。看我 ，baby 心 ，baby 心，永不变的标志。干杯，干杯，不想被称得意。K-pop， kind of pop， 这比较怎可以不偏不倚？几多 like 数先算应得？几多次失逼我屈膝？几多生死使我哭泣？几多苦笑借我抑郁？变一颗毒蘑，尽做大佬，变心火毒蘑。逐步每步以一首歌曲数百个字，自我力量用力受，成名或寂寞尽力受，留言和辩论落力受，台前和幕后合力受，受到大落叶落尽上再受，继续受，要命受，亦百度埋身无业报，看镜里自有线报，在对抗意图路，我看到心灵藏蓝图，紧急出口已看到，如何能逃，如何能逃，在上社交平台披露，如何能逃，如何能逃，才回望十岁旧自己，在方知爱接返童年时，追寻何时，欺凌何时，再寻回一条门字，打开伤口细意探视，令我顿用力做， 怀疑和懦弱尽力跳，灵魂和懦弱落力跳，童年和现在合力跳，共同那幻象幻灭尚在跳，继续跳，变瀑布，怎活到才知根本我是徒。 如果 Deja Vu 是灵魂的出窍，那到底入面那个人是周庄梦蝶入面的蝴蝶还是自己呢？有劲 高超音速显示比上次有进步。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初步研判飞行物飞行了700公里，最高高度大约60公里，速度最高达到10倍音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北韩多次发射令人非常遗憾，日本将会加强监控北韩的军事活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注意到有关的发射活动，发射物的性质还是需要进一步研判。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注意到有关的发射活动，发射物的性质还是需要进一步研判，各方不应该闯决定性或者过激反应，呼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推进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清凉的天气。下昼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寻日低3至4度。预测本港地区今晚是大致天晴，听日渐转多云，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最低几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听日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持续清凉，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控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开，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比较多车噶啦，龙尾去到接近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呢一边咧，去将隧再加上咧左转秀茂坪道比较多车，咁龙尾咧就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应该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车多，龙尾路明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另外，屯门嘅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嗰段挤塞，龙尾去到龙日村。提一提大家啦，珀麗灣往返中環同埋荃灣嘅渡輪服務部分班次咧由巴士站代噶，由珀麗灣巴士總站開去中環將會係喺9点同埋晚上11点，而由中環去珀麗灣嘅巴士咧就會係由9点半同埋11点半開出噶。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 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2022携手出发， 新时代奋斗者，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Hello， 我系黄丹妮，各位年轻人，机会嚟啦！香港电台2022携手出发，你都可以成为新时代奋斗者，快啲参加啦！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too sur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Boss，今日呢位嘉宾由唱 demo 变成唱自己嘅音乐作品。 系啊，宾神，究竟呢个过程当中有啲咩人帮咗佢，有啲咩人佢多谢嘅咧？所以我哋今日谂咗呢句送俾佢啊，听住咯。 杨海晴，羽翼静静歌。 不如你都系揾佢教下你点唱 demo 啊，好嘛？ 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有杨海晴 Phoenix 嘅，你好。 Hello Phoenix， 你好啊。 对唔住，我唱得太差。 你爆咪爆到咧，听唔到你唱有啲乜 系嘛？ 唔紧要，呢、這个卷轴已经好清晰咁写咗出嚟啦。 系啊，送俾 Phoenix 可以过目下，系呢个送俾你嘅卷轴嚟。 杨海晴 羽翼值千金， 我觉得好有意义啊！呢一句系 好正啊！ 我哋谂过几句嘅，譬如神采飞扬海晴啊，即系食呢啲字嘅咁样。咁但系后屘阿斌就谂啊，呢个都几好，即系情义值千金，即系讲紧嗰种可能喺身边帮助自己啊，互相扶持嘅嗰啲人出现过咁。因为我哋都预咗呢一 part 咧，会好想了解你一路以嚟过去十五年、16年左右嘅时间去即系唱 demo 呢一个嘅身份。咁我觉得呢句应该都好贴切，可以讲得到啦。咁样， 同埋应该 Phoenix 系比起好多嘅歌手咧，更加认识一啲嘅幕后音乐人，系更长嘅时间添。我谂系 嗰阵时一开始系点样样去进入呢一个嘅岗位嘅。 其實我是以前仲係讀緊書嘅時候，咁就唱咗一啲 cover 歌啦，咁跟住就擺咗上網，做咗一個網站俾人哋聽嘅。 我之前係網站咁樣。 係啊，因為我錄咗一定數量嘅歌啦，咁我就想俾人聽下，咁所以我就整咗個網站咯。係、 哦、 最初係玩啲 forum 嘅啫。 係咯、啊，因為以前嗰啲討論區好興有啲嗰啲音樂版咧，啲、 啊、 人就會掉自己錄嘅嗰啲上去㗎啦。 係啊，就係嗰啲啦。 哦，OK。 係咁，跟住做咗個網頁之後，就有一位作曲人叫張家成，咁佢聽咗啲歌之後，就問我有冇興趣去唱咯。 係 係啊。 咁跟住嗰陣時就好開心，即刻應承去試下啦，咁樣就去 studio 唱咁樣。 因為始終都係成日唱 cover 歌，咁唱 demo 就變咗好似係一首全新嘅歌，一首原創嘅歌喎，咁我就係咯有興趣去唱咁樣咯。 嗰陣時會唔會好緊張？因為一個學生歌，我自己玩一下啫，突然之間係哇，去咁樣去玩 demo 喎。 冇喎、啊，我又因為其實 去嗰個地方係去 home studio 嚟嘅啫，佢嗰陣時都仲未咁出名嘅，係啦，咁所以都好 casual 咁樣係錄咗首歌咯。咁最後尾就我第一首錄嘅 demo 賣出咗就係鄭融嘅《紅綠燈》咯。 哦，經典經典， 係啊，就係第一首錄嘅 demo 嚟嘅嗰首。咁但係個當然個歌詞就唔係而家出街呢一份嚟嘅，係個 demo 詞嚟嘅。 我想知道喺你嘅角色，譬如你睇 demo 嘅時候，佢一首歌一個狀態啦，再去到佢推出譬如《紅綠燈》。可能吹出嘅时候咁样，你自己睇到呢个过程会唔会觉得有时都几有趣？哦，原来首歌有咁多嘢变咗啊，咁样样。 其实当知道首歌卖出就会好开心啦， 系 啊，咁跟住听到啊，然之后喺条街嗰度听到首歌，哎呀，呢首歌系我唱 demo 嘅咁样，系啊，咁当然啦，有时啲歌佢出咗街，其实可能同个 demo 亦都点讲咧，个编曲可能系完全唔同都会有嘅。 嗯， 系啊，即系改头换面咁都会有嘅。 系，咁第一首即系推出咗作品《红绿灯》，其实中间仲有冇即系边一啲作品？其实哦，唱 demo 嗰个就系 Phoenix 你啦，咁样。 中间都唱咗啲歌嘅，不过如果多人识啲就《红绿灯》啦。咁跟住如果近期而家啱啱就系欣儿嗰首《最难行的路》，系啦，咁咯，因为始终都唱咗 好多 好长嘅时间， 系啊。 但系最初去接触唱 demo 呢个岗位嘅时候，其实嗰个过程系点？即系尤其啱啱接触，应该会更加难嘅一样嘢就系，例如歌手先算啦。歌手佢哋会听咗一个 demo， 佢大抵有一个参考喺度，知道首歌系要点样去唱，咁佢自己再加自己嘅演绎。但系你就系第一首去接触个曲，系完全冇 focal 喺入边嗰个人嚟噶嘛？ 系啊。 咁你点样去开始接触呢个岗位，去摸索啲作品系应该点样去唱嘅？ 其實當我唱 demo 嘅時候咧，咁個作曲人就會 send 一個 melody 街俾我啦，咁有個編曲底啦，咁然之後就如果製作認真啲，就有一份歌詞啦，填好咗，有啲就可能啦啦啦嘅啫， 係、 啊，咁係咯，我嘅職責就係負責將啲歌詞同埋個音樂融合埋一齊唱出嚟咯。 系 啊，咁系噶，你讲得啱，系冇人跟嘅，即系净系听过音乐声嘅啫。咁系我自己将啲歌词谂下点样唱出嚟咁样咯。 会唔会花费好多时间嘅？其实， 其实就唔会嘅，因为其实录 demo 系都几算几快速咁完成呢件事嘅。系啊，通常我可能一个钟头到就录好一首歌咯。 咁会唔会好似即係有监制喺度啊？点解话其实 demo 阶段未必每一次都会有嗰首歌嘅监制喺度？ 其实个作曲人就会自己做埋个监制咯。咁当然啦，就係如果我同佢一齐录嘅时候，咁佢就会监我唱啦。但係去到后期，我自己屋企都有一啲器材可以录嘅。咁嗰啲作曲人去信任我嘅话，佢就会掉啲 file 俾我自己搞掂啦。 因为都已经合作咗一段时间，都知道系点样样噶啦，咁就掉俾你自己搞。 系啊，佢有时可能加一两句话啊，呢首歌我想系有啲咩感觉嘅，咁就俾我自由发挥噶啦。 唱 demo 嘅时候，会唔会都要因应你嗰个 range 去做翻嗰个嘅曲，定还是冇噶啦？个作曲人掉到边个 range 俾你，边一个 key 俾你，你就要去噶咯，你就要尽量唱得到噶咯。 其实如果个作曲人揾我嘅话，咁我谂佢系觉得嗰首歌系适合我唱嘅，咁佢先揾我嘅。因为其实佢可以揾其他 demo singer 都得嘅。如果佢想，譬如我把声可能系啲比较中高音少少啦，咁佢想揾啲声系比较沉啲嘅，唱到低音嘅女仔，咁佢可能就揾其他 demo singer 咯。咁当然啦，就系如果佢作咗首歌出嚟系我唱唔到嘅话，咁都唔会夹硬要我唱嘅，即系佢都可以 adjust 个 key 嘅，系啦。即系如果佢系夹硬要我唱到好高音、好高音嘅话，咁出嚟个效果唔好，其实都会影响到佢卖唔卖得到首歌咯。系啊。 咁喺即係demo singer 嘅呢一個嘅角色，其實中間會唔會都有一路已經有個念頭，就係、是、其實我都會想有自己嘅歌。如果除咗係唱 demo 之外，如果有自己原創嘅就好啦。咁樣，因為去到而家推出都隔咗段長時間，但係其實咪中間一路都有諗過呢一樣嘢咧。 其實我當初唱咗一兩年左右啦，就有一啲嘅音樂人佢曾經係想幫我去出歌嘅，咁但係最後尾唔知咩原因，件事就不了了之啦咁樣。 咁所以就一直等到依家。其實我而家諗翻都係啱嘅，即係如果當時出嘅話，可能就個 timing 上可能冇咁好咯。係啊，而家咁樣即係好似冇乜壓力咁去做咧， 係 係啦，咁就舒服啲咯。係啊， 咁喺即係叫 demo singer 嘅呢個角色上面，有冇一啲嘅嘢係你覺得啊，其實都唔容易啊，或者佢有佢嘅專業性或者一啲難度喺度，係你過去呢段時間嘅經驗累積體驗得到嘅咧？係。 我想最主要就是你怎样去将个感情注入在首歌里面。因为刚才讲过啦，是没有一个 vocal 去跟的。咁完全是靠你把声怎样去演绎首歌。咁我多数就是首先可能看个歌词啦。即如果歌词不是乱咁填的，是认真填的。咁我会看回个意思啦。咁其次就是走回个编曲啦。咁如果佢个编曲是好舒服的，咁我冇理由是即是爆嗌咁样去，咁就唔啱啦，係啦。咁囉，即係會走返編曲囉，係呀。咁我諗係感情方面係最重要囉。 咁但係呢一啲去即係點樣去 take 嗰一首嘅歌嘅時候，嗰啲曲啊成啊等等嗰啲，係咪啲即係 flow 過程都係一路試一路去揣摩，定係可能都有一啲叫音樂人啊或者一啲嘅朋友等等去即係俾一啲意見或者俾啲方向你點樣去做呢一樣嘢。 一啲啲作曲人啦，即係有啲作曲人佢係加我唱嘅時候，佢會覺得有啲字佢係特別想 emphasize 嘅，咁佢就會話俾我聽，哦呢兩個字我特別想你點樣唱法嘅，咁樣佢會 guide 我去唱嘅。咁但係有啲作曲人就會俾我自己發揮咯， 係 啊係啊，即係佢覺得我自由發揮可能係出嚟嗰個效果係最舒服嘅，咁佢就會有我唱咯，係啊。 咁有冇試過即係有一啲嘅歌手，因為佢哋可能都會聽到個 demo 噶嘛，咁即係聽到你嘅版本嘅時候好中意，可能調翻轉佢即係聯絡你啊，或者有機會交流到，有冇出現呢啲咁嘅情況㗎？ 好彩，我有一首歌是賣了俾阿 Vivian 周慧敏小姐，係啦。咁嗰首歌是《咖啡在等一個人》 啊， 係啊。咁係賣咗首歌俾佢啦。咁然之後，我都有機會去幫呢首歌嘅出街版去錄個和音嘅。咁錄和音當日就周慧敏小姐佢都喺個 studio 嗰度，咁所以我哋就即係識咗大家咯。 系，即系就知道你就系唱嗰个 demo 嘅 Phoenix 啦，就 系 你啦咁样。 但系喺咁多年嚟咧，即系都唱过好多首嘅 demo 啦。头先听阿 Phoenix 讲有一啲可以卖得出，就系对你嚟讲系最开心。但系我谂即系总会有啲唔同嘅原因，有一部分嘅 demo 未必系下下可以卖得出。会唔会有时都话自己心喐喐，想自己不如我可唔可以要咗呢啲作品去放自己去出版咧？咁样嘅谂法噶。 我从来都冇谂过自己攞咗嗰啲歌嚟用，因为其实制作一首歌嗰个成本都唔少嘅。咁当初我就冇谂过去自资去做呢样嘢嘅，系咯。咁所以你话有啲歌系卖唔出。其實我覺得相信每首歌都有佢嘅歌韻嘅，即係有啲係突然間可能唱咗十幾年之後，個監製最初聽係唔中意嘅，佢十幾年之後再聽翻，佢突然間覺得 OK， 我就用呢首歌啦，咁都有嘅。 係咪有啲 case 可能係有啲 demo 可能你錄咗，跟住可能擺咗喺度一兩年時間之後，突然聽到個作曲人會同你講：終於呢一隻歌賣出咗啦，會唔會有啲咁樣嘅情況？ 一兩年。其实算快的了。 最长的话可以是几多的？ 十几年前录的歌刚刚最近上一两个月说卖了咯。 是但那只现在未推出的。 未推出的。 Okay. 那有没有说其实你唱这么多的 demo 可以卖得出和卖不出的比例其实可以是怎样？ 我呢十五就嚟十六年啦嘅年嚟就录咗大概300多首歌，咁当中有100首以上卖出咗咯。咁你可能当三分一左右，其实我觉得算多噶啦，因为系啊，因为有啲歌有啲作曲人其实可能作10首都未必卖到1首噶。 系咯，因为都听唔少，大家创作嘅好多，但系最终推出到嘅系可以好夸张个比例。 系啊，有时可能唱片公司 hold 咗首歌，但系最后尾又唔要咁样。 咁如果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即系一路唱demo， 甚至乎可能都包括埋而家推出自己专辑，有 有冇边一啲嘅朋友对你嚟讲，好似我哋嗰个卷轴啊，即系情与义值千金。嗰人对于即系扮一个好重要嘅角色，令到你呢段时间一路行到而家咧，你觉得？ 我多谢咁多年嚟有揾过唱 demo 嘅作曲人啊，同、埋一啲即系填词人啦、啊，佢哋都即系好帮手啦。尤其是我首歌里面一个帮我填词嘅叫做黄仲杰，咁佢系好帮我嘅。佢嗰阵时我自己搞一个音乐会，佢都俾咗好多啲资料我去帮手咁样。咁而家我出咗新歌，佢都帮我填词咁样。 哦，点样认识佢啊？咁系 其实都系透过啲作曲人搭上搭咁样认识嘅。咁佢就唔知点解佢好鍾意我把声啦。咁所以佢其实自己如果佢有啲 project 要做嘅话，咁佢都会首先会介绍我俾人哋识，然之后佢会搵我唱嗰首歌囉。 咁今次系一个点样嘅契机，可以即系推出到一张属于自己嘅专辑，甚至乎有原创歌啦咁样。 系啦，其实我就从来冇諗过可以自己出到自己嘅 CD 嘅。咁事缘就係我三年前自知搞咗一个音乐会。咁因为其实之前录咗咁多 demo 呢，就冇机会俾大家听嘅，因为唔方便摆上网嗰啲。 係 呀，咁所以就自己搞咗个音乐会，就諗住唱俾本身係諗住自己啲朋友听嘅啫。咁就點知有一個朋友佢就介紹咗一個唱片公司嘅老闆嚟聽，咁之後嗰個老闆就問我有冇興趣出一隻發燒碟，咁 係 咁就促成咗呢一次合作啦。 咁中間都籌備咗一啲，即係咪都係揀歌啊等等，所以都用咗一段時間先至可以出現到呢隻碟咧。 其實佢揾我之後已經係即時開始呢個 project 噶啦。咁到19年嘅年尾已經係錄好咗成隻碟噶啦。 係 嚇，不過就之後。因为个时机嘅问题，就他们公司觉得不是很适合当时推出，所以就到现在才推出咯。 里面一些不同的作品是一些翻唱选曲，其实那时候一个怎样的概念去揀放入他的碟里？ 其实当我知道有机会出一只碟的时候，咁佢因为系发烧碟啦，咁所以佢哋都会谂住大部分嘅歌系翻唱歌嘅。咁我第一首 confirm 嘅歌就系张学友嘅《岁月流程》，系啦。咁因为呢首歌系我喺音乐会里面，虽然大部分嘅歌都系唱自己嘅 demo， 但系呢首 cover 我就当时有唱到嘅，咁所以我就觉得要摆翻呢首歌落去只碟度咯。咁然之後因為《歲月流程》呢首歌其實佢個內容係講話自己嘅老伴離開咗自己咁樣，咁我就諗不如唱一啲非情歌啦，即係可能唱啲同人生有關嘅主題啦，咁所以就揾埋其他嗰啲歌，就形成咗而家個 song list 囉。 明日有那一 这半生，也许是场梦，年月已带走几个秋与冬，泪也倦了，梦也不断，转眼逝去，生命或许是场空，忘掉了许多昨天喜与悲，回味每一片心中 呢首又跟我哋嘉宾杨海晴嘅作品，亦都系佢呢张专辑《Healing》嘅缘起啊！本嚟由杨振邦为佢重新编曲监制，有呢首作品叫做《岁月流程》啊！新闻翻嚟之后，会继续由 Phoenix 同佢介绍佢专辑嘅。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包括13宗输入同8宗本地相关个案。初步确诊个案大约有5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屯门爱定商场东亚大药房多一人确诊，系寻日公布初步确诊嘅药房老板，佢同喺崇光百货做兼职售货员嘅20岁女，住喺屯门爱琴海岸八座。当局翻查闭路电视，确定早前确诊嘅国泰空中服务员喺上个月27号曾经去呢间嘅药房购物，两名患者同空中服务员嘅基因分析100%确定。另外，呢个家庭嘅11岁男童同45岁母亲亦都系初步确诊，学童就读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郑任安夫人千禧小学，两人分别喺今个月初去过屯门黄金海岸一间诊所睇医生。另外一名喺竹篙湾检疫中心做保安嘅51岁女子初步确诊，住喺屯门宝田村。张竹君话：，怀疑屯门有隐性传播链，当局会增加屯门区嘅社区检测中心同流动检测中心。8个。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文生日宴会，两名确诊者出席宴会之前曾经去西营盘聚会。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澄清，他早前讲错了地点是干诺道西115号，而正确的地点应该是干诺道西155号地下3号，属于私人地方，并不公开，现场已经拉闸。他说干诺道西聚会除了早前说的5人，还有另外7至8人都是相识的朋友，相信不会戴口罩，因此被列为密切接触者，也都送往检疫中心。干诺道西155号大厦今天会纳入强制检测。被问到为什么今天才将大厦强检，张竹君说中心花了一段时间了解地址和是不是表列处所。

日骚动音乐嘉宾咧，继续有杨海晴 Phoenix 嘅，咁啊之前做咗15年有多嘅 demo 歌手啦，咁啊最近亦都推出咗你嘅第一张个人嘅专辑 Healing 嘅，咁里边咧都发现有好多唔同嘅翻唱作品啦。其实当初去拣歌嘅时候，有冇谂过揾一啲自己唱过 demo 嘅歌放入去咧？ 呢个问题都有人问过嘅，但因为我系2006年之后先开始唱 demo 啦，咁公司方面佢都想揾翻一啲可能90年代啊、 哦、 比较经典一啲嘅歌，可能多啲人识嘅咁样咯，咁所以就系啦，放弃咗我唱嗰啲 demo。 但系岁月流程呢一只歌有冇话有啲原因好 click 中到咧，令到哦呢一只系真系第一只我就决定喺只碟里面会出现噶啦。 系啊，因为咧我细个嗰阵时，我爸爸都好中意听歌嘅，咁佢就成日喺屋企度播张学友嗰只《真情流露》嗰只 CD， 系啊，咁当然呢首歌就唔系当时话好抓得好犀利嘅歌嚟嘅，咁但系唔知点解我当时听我就特别中意呢首歌，即系听个 intro 都已经觉得哇，好似想起鸡皮啦咁样咯，咁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唱呢首歌啦。 咁所以喺嗰个故我觉得系有一个好似故事编排咁样，因为岁月流程头先都讲到就系、是、可能老伴离开始系人生阶段后啲噶啦，咁、所以佢摆嘅 track 数都后少少，而前面嗰啲就好似即系啱啱出世长大嘅过程，系咪都系咁样样去构思成个概念咧？ 系啊，就系、是、我哋。想咗个 song list 啦，咁录好啲歌之后就谂个排位啦。咁我谂，咦，其实原来个歌系可以跟翻嗰个人嘅年纪去排噶、哦。咁所以而家只碟嘅次序就会系可能由细个听妈咪讲故事，咁开始到少年追梦啊，咁即不再犹豫啊，长大嗰啲咁到中年福气啊，人生可有知己，啲朋友开始即好似冇乜朋友咁样啦。咁到最后尾。就岁月流程啦，老伴都走埋咁样咯。 系咯，跟住佢又活着多好，追忆呢啲都系好似要面对生离死别嘅嗰种状态， 都比较惨啲嘅啲歌都。 咁但系因为呢一张嘅专辑咧，佢又个名字叫做 Healing 啦，即系又唔系叫可能人生啊，或者即系嗰种即系好直接嘅咁，即系用到 Healing 呢一个字，又有冇一个概念？点解会系咁样样去深入呢张专辑嘅名字？ 其实呢 Healing 呢个名呢就是源自于我睇 Harry Potter、 哦、 里面有隻雀仔是叫 Phoenix 啦。 我就是你你个名字是不是都是睇所以改的 咁咁佢嘅眼泪呢係可以有醫治人嘅作用嘅。咁、 哦、 所以我就將呢个碟名就定咗做 Healing。咁希望即係虽然人生有好多啲唔如意嘅事或者好多无奈呀，咁但係即係即係抹乾啲眼泪之后可以再企返起身，可以疗愈到大家囉，希望。 係嚟自你呢个 Phoenix 嘅 Healing。 係 不过你嗰啲未必係眼泪而係歌咁解。 係呀。 因为我估个 purpose 係想疗愈听嘅人。 嗯。 但过程会唔会其实都疗愈咗自己咧？反而， 有啊，其实我做呢只碟嘅时候，我觉得原来我仲可以呢个年纪都可以做到呢啲嘢，即系我觉得好 amazing， 即系完全之前系冇谂过系哇可以出到一只碟或者点样嘅，因为始终我可能而家有自己家庭啦，我、本身系全职喺屋企凑小朋友嘅。咁真係冇諗過，我突然間啊，我做咗一個歌手啊，竟然咁樣，係啊，咁我覺得同埋做呢隻碟嘅時候，每一樣嘢我都幾乎係有份去參與嘅，咁我覺得即係可以學到好多嘢咯。突然间 系、自己参与度非常之高啦、因为即使头先讲系翻唱一啲之前嘅作品，咁但系都会重新 arrange 过啊，揾一啲唔同嘅监制，即系例如会有 Adrian Chan 啊、Bert 啊等等咁。咁去拣选一啲咩嘅人去合作嘅话，系咪就系都系喺呢3年筹备嘅时候，你自己会真系落手落脚做嘅过程？ 呢只碟有4位监制帮手啦。咁第一位就系 Barry Chung 啦 ，Barry Chung 佢系一个好出名嘅吉他大师，亦同时间佢都系。是一个好出名嘅发烧碟嘅监制嚟嘅，咁我之前系未同阿 Barry 中合作过嘅，咁因为公司方面就一路有揾开 Barry 帮手去制作其他歌手嘅碟，咁所以今次就同佢第一次合作咯，叫做系。咁另外其他嗰3位监制啊 ，Adrian 啦、阿 Bert 同埋杨振邦就系我本身识咗好多年嘅，咁就系我揾佢哋帮手嘅。 系，咁但系去拣边一位监制去负责边一首歌呢啲，有冇一啲？背后的想法咁样去安排配对咁样样。 是其实呢就Adrian 先啦，咁我本身我揀咗不再犹豫同埋长大两首歌，咁我觉得呢两首可能係因为佢其实係比较摇滚啲㗎嘛，去做嗰啲。 Beyond 嗰陣时不再犹豫係。 係呀，咁所以我就係囉揀咗呢两首歌俾佢帮我再 arrange 过咁样囉。係呀，即係睇下会唔会有啲唔同嘅感觉出嚟。係呀，咁阿 Bert 呢就係佢帮我監制咗活着多好同埋追忆两首歌啦。咁其实就当时咁啱呢係佢爸爸，佢都过咗身嘅爸爸，咁所以其实呢两首歌对佢嚟讲可能有即係、就是、有多一层嘅意义囉，係、就都係讲啲生离死别嘅嘢咁样囉。 同埋呢我见到啱啱讲到长大呢首作品呢、见到係呢隻歌係 feature 咗Joey歌， 係呀， 呢个係因为基于本身首歌是他作，所以好想找回他合作，定还是可能是你一个放在心里面一个小小的愿望终于可以达成的样子。 其实呢Joey 我本身是即是他不认识我的、但是 Adrian 就跟他很熟的，是在我录音之前Adrian 就告诉我、哦、我找了 Joey 帮你唱和音和 Adlib， 那我就说蛤，你怎么 帮我找到他他作过的曲多年， 是啊，跟着我冇諗過你幫我揾個咁出名嘅人嚟幫我唱和音同 Adlib 咁好彩咁樣。咁錄音嗰一日就因為我先錄咗我嘅 vocal 先啦，咁跟住阿 Joey 佢就之後嚟就錄個和音，咁我就喺個monitor 嘅房嗰度就聽住佢錄，我就覺得嘩真係好犀利，即係佢係好準啦，啲音好快啦，同埋即係就算佢男仔之中其實嗰個 key 都高嘅嗰個和音，咁佢都好輕易就唱到，咁我真係覺得好專業囉佢。 即係譬如講緊呢一首頭先講譬如長大好或者不再猶豫，都係一啲可能本身搖滾少少啦，或者咁去到 rearrange 嘅話，嗰、那個方向係咪都你都會可能同監製或者編曲人等等去諗，哦究竟點樣處理呢一首歌變成嗰件事更加 Phoenix 一啲咧？ 其實啲監製本身都好熟我把聲嘅，咁所以我都十分之信任佢哋囉，即係佢哋基本上即係我同佢哋講咗話啊呢首歌我想做啦，咁之後佢哋就俾咗一個 demo 我聽嘅時候，咁我其實已經覺得嘩完全冇問題啦，即係可以 go ahead 啦咁樣囉，即係佢哋係已經係諗住我把聲咁樣去編囉，咁所以係啱數嘅件事係。 係而呢一張嘅專輯去到最尾個 track 啦，第十三 track 呢就係你嘅原创嘅歌曲，第一首推出叫做《献丑》嘅，咁我同阿斌咧一开始就会估关于呢首歌嘅，然后再交俾你 key， 我哋估得啱唔啱啦？ 哦，好啊， 咁我估先，因为咧其实呢一只系 Phoenix 自己第一次去作曲嘅作品，亦都系你嘅个人作品啦、我觉得今次喺《献丑》呢个作品对你嚟讲比较。需要多少少时间去消化嘅东西，係因为其实我諗Phoenix 绝对係靓声，即係你要录得呢首歌好听绝对对 Phoenix 嚟讲係冇难度嘅。咁、但係问题就係在于可能要点样去令听众感受到，或者可能要 feel 到 Phoenix 嘅个人特色会係其中一个喺录呢首作品嘅时候嘅一个课题嚟嘅。 係、然后我估埋你就叫，因为我同佢估嘅呢又叫少少調翻轉嘅，我覺得呢一首歌最大嘅課題咧，未必係喺錄音或者唱嗰度，因為呢一樣嘢你好有經驗，因為每一次 demo 嘅時候，你就係做緊一個咁樣樣嘅角色啦。我覺得真係喺嗰個作曲嗰度，應該係今次呢一首歌你糾結得比較耐啲，因為你第一次啦。咁雖然有一啲好朋友喺身邊，即係監製啊等等俾意見，但係呢個應該係花得最耐時間。可能自我質疑又好，或者想再雕琢得靚啲去做自己嘅第一首歌，所以我同佢估嘅啱啱叫好似調翻轉啦，係啦。咁啊，究竟邊一個貼近啲個真實咧？就交俾 Phoenix 可能兩個都錯嘅。 咁係波成估得啱嘅， 好嘢！俾俾你咧睇翻一次啦，波成。 係啊，冇錯。咁因為呢首歌係我自己第一次真係完整咁樣寫到一首歌。咁因為係完全係真係為咗隻碟而做嘅，咁所以嗰個曲啦，我係因為我講過啦，頭先我係要平時喺屋企度照顧小朋友嘅，咁所以其實要逼啲時間出嚟咧去作曲，其實係都唔易嘅，係啊。咁我係靠呢個每日嘅吸塵時間 即系吸尘嘅时间，我个脑可以放空啦。然之后就如果哼到啲 melody 出嚟，就即刻攞个手机去录低。咁就短短几句咁样咯，每次就咁跟住之后就真系揾一日系坐低，将自己拉咗嗰一啲 melody 真系砌咗一首歌咁样。咁然之后就可能我如是者，我写咗大概三首嘅 melody 啦，三段嘅 melody 啦。咁跟住我就俾监制杨振邦，佢帮我拣边首你觉得好听啲啊？咁佢就拣咗而家献丑呢一个 melody。咁跟住之后咧就当然佢都会话啊，咁你继续不如写晒成首啦，即系可能加啲 bridge 啊，或者之后最后嗰个 chorus 或者变化下啦，咁跟住我就即系咯，咁我自己揼首歌出嚟之后咧，就都花咗好多时间喺个歌词度，因为揾咗朋友黄仲杰去帮我写啦，咁我就直头将我脑里面有一个假嘅 MV 就里面有一啲画面我系掉晒俾佢，咁就希望佢帮我写到落个歌词度咯。 例如有啲咩画面浮现过嘅？ 其实我嗰阵时睇咗个报道，系关于一个六十几岁嘅婆婆，佢去学芭蕾舞嘅，系即系大家都可能以为系咁老啦，可能啲筋都硬晒啦， 只不过唔做运动，所以老咗啲筋先会硬嘅啫。 但系原来都可以，那个年纪先开始去学都可以，咁所以系呢件事 inspire 咗我去，即系觉得就算个年纪系几多。都好，其实你坚持的话，其实个梦想都可以达成到咯。 但系讲翻转头去做第一首自己个人的原创作品，是大概几时开始有呢个想法？是出专辑的时候先开始想，定系其实好耐之前已经谂紧噶？ 我其实好耐好耐之前已经是好想自己写歌噶啦，因为唱 demo 始终都是比较被动的，即系要啲作曲人自己写好。咁样先至揾我唱咁，咁我就当时已经喺度谂，不如我自己作俾自己唱啦。咁但系就的唔起个心肝咯，即系好多时都系作咗半首或者大半首，甚至全首，可能揾人填埋噶啦。咁但系后屘自己又觉得好似麻麻地，唔系几好听。咁到最后屘又冇认真录到。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就呢首系算系我第一首完整咁样去完成嘅一首作品咯。如果系for献丑嘅话，就真系喺我confirm 咗要出一只 CD 之后，先至去去储呢啲 melody 嘅。咁但系之前。即系都有啲零碎嘅 melody 嘅，但系嗰啲已经唔知道飞晒去边度啦。 同埋我想象就系咧，你喺作呢首作品嘅时候，那个要求应该会定到好高啊，因为你咁多年嚟唱过咁多 demo 咧，同埋听过咁多人唔同作曲人嘅作品咧，应该你系咪会一路写嘅时候，其实都纠结啊，咁样写好冇咧，咁样写好冇咧？ 其实我觉得系顺意咯，顺意就 OK 咯，即系我冇谂到咁多，人哋会话作曲系可能有条方。即系咁样作就会系会 hit 噶啦首歌，咁但我唔识呢啲嘢，即系最主要都系就翻自己把声啊，我觉得这个 range 或者这个歌词系啱我自己嘅，咁就去做咯。 系咯，因为睇歌词就黄仲杰帮你去填呢个好朋友啦。咁你头先有讲咗一个之前睇咗嘅新闻，嗰个婆婆想跳舞，跟住我都所以就谂翻 relate 到歌词里边，即系会讲年轻想跳舞，即系有跳舞呢样，同埋都里边其实唔系净系讲关于唱歌，即系都有唔同嘅 items。嗰件事好似好 relate 到即系 Phoenix 嚟嘅故仔，但系同时又好似想其他人都可以摆到自己落去咁样样。 系啊，黄仲杰佢最初系第一个 draft 咧，佢个歌词咧。最主要都是想寫返我唱歌嗰樣嘢，咁之後我就同佢講話唔好啦，你唔好淨係 focus 喺唱歌度啦，即係變咗嗰樣嘢好似變咗淨係我知咁，但係其他人好似唔會有個共鳴囉。咁所以之後佢再 revise 佢個歌詞，佢就擺咗八個呢啲叫咩類似藝術方面嘅嘢，係即係可能寫文字啊，或者係吉他啊咁樣，即係佢就擺咗呢八種嘢落去，就變咗大家都可能會聽到有共鳴。即係我有一個朋友，佢就會話啊，我聽咗你首歌，我咪就係嗰個吉他手，咪就係擺低咗之後冇彈到嗰個咯，咁。係。咁之後佢就聽完呢首歌之後話，等我試下彈呢首歌先咁樣。 嗱，咁啊，回歸到頭先我問關於 focal 嗰個問題。 其實錄音嘅過程係順利嘅，係 smooth 嘅。咁首先因為首歌係我自己寫俾自己啦，咁個 range 方面係冇呢個問題先啦。咁我諗最主要你話如果係有啲咩係難嘅，就係、是、我。发觉填完个歌词之后到录嗰一下，原来啊啲歌词咁密嘅，即系自己啦啦啦嘅时候冇发现到，但系当佢变做广东话嘅时候，咦原来咁密噶啲字，好似急口令咁样变咗，系咯。咁如果系话有啲咩难度就系呢个 歌词太密， 系啊，即系下次如果真系有机会再作嘅话，就会留意翻 写翻疏少少俾自己， 即系有得唞下咯，因为见个 verse。跟住入 chorus， 即系献丑都系一个 chorus， 其实系连住噶嘛，嗰句即系唔会有一个 break， 然后先至再嚟献丑个 chorus 咁样噶嘛。 得下次要留意一下。 咁但系头先即曲啊词都已经即系有讲咗个制作咁样啦。咁其实今次呢一首献丑就有杨振邦 Brian 佢即系去做编曲同埋监制啦。咁其实你作咗个曲之后再交到佢手上，佢又点样再将你嘅嗰一个嘅音乐啦，再变成而家咁样样 ？Brian 亦都系我一个合作咗好多年嘅作曲。人啦，咁佢又系非常之熟悉我把声嘅，咁所以其实我将呢首歌嘅 melody 俾咗佢之后咧，佢已经大概知道系想点样编法噶啦，咁同埋我都即系可能俾咗啲 reference 佢啦，其实简单啲啊，咁就 OK 噶啦，咁所以佢一俾个编曲我听嘅时候，我就哇觉得哇。乜原來我首歌咁好聽嘅咩？咁咧就應該係話好聽咗咁多嘅，點解俾我平時啦啦啦嗰句？因為我俾佢嗰個 version 係好簡單，可能就咁彈一啲 chord， 再加我啦啦啦咁就算嘅啦。咁佢就幫我編得好好聽咯。 又加咗啲 strings 落去，即係 cello 啊、violin 啊嗰啲加落去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啊，成首歌嘅製作嘅過程之中，佢都有參與到。即係我頭先講過、就是，就係我寫咗。段嘅 melody 俾佢揀，由嗰度開始，其實佢都一路即係有俾 guidelines 我去點樣做法，因為始終我係第一次去做，係啊，咁所以係咯，多謝佢咯，佢都俾咗好多意見我。個歌詞嗰度其實我都一路同阿黃仲傑傾之餘，我都亦都同阿楊振邦傾，係啊，點樣可以做好啲啊咁樣咯，係啊。 其實今次去做起咗整首獻丑之後咧，同你平時可能錄好一啲嘅 demo， 或者可能係成功賣出咗一啲。demo 嗰种嘅感觉或者嗰个满足感会唔会明显地系有啲唔同噶？ 会啊，其实即系始终系自己嘅作品，其实自己听翻会觉得，哎，原来我真系识得作歌噶、哦，都即系都可以有一首系自己嘅歌咁、哦、样咯。因为 demo 始终都系人哋写嘅，咁呢首系真真正正属于我自己嘅歌咯，系咯，咁所以系感动嘅。 有冇俾到信心自己同埋公司都好，就系、是、咦可以呢一只推出之后可以继续啦，即系你亦都可以啊，我有个方向，我继续可以即系善用做家务嘅时间，再作多啲先咁样样。 会啊，我系谂住即系而家开咗个头。咁我都有信心可以之后再写多一啲嘅，系咯，即系希望可以有机会发表多啲自己写嘅歌咯，系啊。 咁我哋就继续期待你之后嘅作品啦。咁而家就有呢一首你嘅第一首个人嘅作品，亦都系你自己亲自去作曲嘅，叫做《献丑》嘅。今日再次多谢杨海晴 ，thank you。 心愿未完成，年轻想跳舞，谁曾埋没你的热情？然后再以心声幻想，可充当吉他手，但未承认，没时间回味你绘画多喜劲，为美梦谁在意？献丑，如你打不死，别介意理想偏离。不再够气，还有心跳叫挫败换成胜利。人生太多神奇，只因你可亲手争口气，成就你一生是你。 千峰勇小说家甘愿做凡人，旋律想到你迟迟还未就出下文，为时未晚开灯，用心雕好的作品不用激迷人，用诚意投入唱，歌声不吸引就继续唱，未怕献丑，自告奋勇推翻限期，不再旧戏，还有心跳叫挫败换成胜利，怕是遗憾你当初的心已死，奉上青春不服气，未够资格但你不解声叹气，天与地 7:00之前听过有杨海晴的这一首《献丑》的，听日5:00再见，拜拜。